没有音乐啊，音乐要音乐啊，配音乐啊， 就是开头什么的。开我说开头啊，像人家那个什么朱学恒都有什么阿宅反抗军电台什么的。 然后我们是什么？大脑清洁公司。 以后再说吧，开头先不要管啊，就反正就是直接开始，因为在 YouTube 上面随性。 对对对，好。 大家好，哎，麦克，麦克 又好，对不起，我又出来。好，没关系，大家好，大家好。 好 ，OK， 那我们今天比较特别，就是有史以来第一次， 我们终于请到来宾了， 对，终于有来宾了， 没错， 对对对。那我们今天请到的呢，就是其实我们上一集已经预告了， 对，我们 本来也要耍神秘一下，但其实我一点都不神秘，大家都知道我们今天要请到的就是黄世修，欢迎， 哎，大家好，大家好。 对，那黄世修呢是核能留言终结者，大家都叫他 CEO， 就是他是创办人之一啊。那你知道，其实这对我来说蛮困扰的。因为其实我们那个台湾刁民开始做的时候，总监也叫我 CEO， 所以后来这都有点混淆，你知道吗？他讲 CEO 之后，大家会以为是黄世修， 世修，然后结果其实是你。 对，所以后来我就不用 CEO 这个名字，就很快就把这个名字舍弃了。现在 CEO 已经完全被黄世修占领了。 没错， 这不是我的错啊。 对对对，嗯，那我们今天先聊一件事情啊。就是听说，不是听说这个啊，就是黄世修前阵子呢有投稿， 对啊，你是说 被拒绝 投稿到那个传说中的论坛吗？ 对对对对，传说中就是 我们先要把他的名字讲出来， 就是一个非常公正理性、 非常中立 的 一个 开放的一个言论平台，属于所有公民的言论平台，那个平台叫做论坛。 对，其实你讲也没关系，因为到时候实际上出现会被逼掉。 是这样子吗？哦，会被逼掉是不是？哦，好， 对 对对 对对。哎，等等，哦，没关系，没关系，对对 ，OK， 好，会逼掉，会逼掉。 所以现在确定会被逼掉就是 了。对，确定会被逼掉，现在随性的讲啊，不要，尽量不要讲到他，要不然我会逼很久。 那有关相关的人名呢？ 你相关人民可能可以讲一次两次啦，就尽量少用。 好吧，反正真的不行，我们就逼掉嘛，对不对？ 对对，反正到时候我会逼啊，反正应该还好。好， 对对对， 随性讲，随性讲， 随性讲。 这段故事要我从头开始讲是不是？ 对对对，不然 对从头讲好。 就 为什么是什么事情让你决定要投稿到这个论坛？ 哦，就是我想大家都知道，前阵子我们国内两大党的党主席。都不约而同的呼应韩国首尔市的省下一座核电厂计划。 哦， 对 对 对， 这个 好像 那段时间还蛮有名 的。对对对，那我就写了一篇文章，先投稿到苹果新闻上，然后就说这个朱立伦就是身为国民党的主席，你不可以跟进这蔡英文主席的空想的能源政策。好，那这篇文章叫做。朱立伦醒醒吧，你不该学习蔡英文的空心政策这样子。想想 这边有刊登吗？ 对对对，那 有刊登，有刊登， 对，那这边有刊登哦，点阅率还蛮高的。那因为我 所以这段我不用逼，对不对？ 不用了，不用了，大家都知道啊。对，那因为 OK， 因为我在国民党智库国政基金会担任永续发展组的研究员嘛，所以那就有一些人就说，你们国民党党主席要宣誓非核家园，结果你们国民党智库的研究员却是支持核能的，而且 对，这很好玩的，你想要丢工作是不是？ 对，这我现在处境非常的尴尬，这样子。对啊，总之就是所以就有人就是抓的这一点，然后就写了一篇说什么什么主席喊非核。智库批反核，这个国民党你搞得我们好乱啊！然后就投稿到一个开放的一个公民的言论平台，叫做…… 它虽然叫做什么什么论坛，但它其实是一个新媒体的。 对，它其实算是一个新媒体。 对 对 ，OK， 那就 它不像是我们平常就是那个一条一条有分不同版的那种论坛。 什么叫有一条一条分不同版？ 就是它并不是一个讨论区了， 就是它不像是 PTT 那样是一个讨论区。 哦，不是不是， 它 比较像 是 像部落格吧，不过算是那种也算是有点像部落格跟新闻平台的， 就介于部落格跟新闻中间。 对对对，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因为现在是很流行这种评论网的评论网站的形式。 对， 那就有人写说，啊，你们这样党主席跟智库的主张是矛盾的啊，哦，那搞得我们好乱啊，然后就投稿到那个论坛去。那我当然也看到这篇文章，因为他就是直接就点名我的名字，哦，说我写的东西就好像不太对，哦，那结果我就看了一篇他的文章，我发现他那篇文章真的是搞错非常非常多东西。所以我就在那篇文章的下面，我就直接一点一点的，就直接挑他的错。那这是在论坛的那篇文章下面。那挑完错之后，我想说，那我就上论坛的 Facebook 的讨论串，那我也来留一下，就是把挑错也留在上面嘛。 对对对。 结果一看，我竟然没有办法留言，也没有办法按赞， 好奇怪哦！ 对，好奇怪， 这就是 传说中的 封锁 吗？ 对， 而且我最纳闷的就是，因为我从来没有在论坛上的 Facebook 比战过，从来没有，从来没有 传说中的隔空封锁啊， 叫恶名昭彰。 所以我就觉得超莫名其妙，然后我就在我自己的个板上就写了一篇说，我就写了一篇文章说。为什么要这样隔空封锁我呢？对，然后那件事情应该是星期五的事情。那个礼拜的星期六就是314飞核大游行嘛。 对。 然后那一天礼拜六的早上，我就接到了一位记者的电话。然后他跟我说，他们有关注到这件事情，然后就说我被隔空封锁这件事情。然后他就去问论坛的主编，主编，然后问他说：“请问为什么你们要隔空封锁黄世修先生呢？”这样子，那结果对方这个主编就回答他说：“哦，没有，我们论坛从来没有封锁过任何人。”哦，那所以就是这可能是一个误会哦。然后这个电话好像是礼拜五晚上打的。然后礼拜六早上，这个记者打电话来跟我说这件事情，然后我回家用电脑一看，突然又可以留言了，也可以按赞了耶！我就觉得哇，好神奇哦，这真是非常非常的神奇。好，没关系，因为其实因为我被封锁的这个经验实在是太多了， 太多了， 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说，反正你都封锁了嘛，基本上不可能解锁嘛，所以我那时候就没有解除存证。好吧，那既然。主编，你说你从来没有封锁我，那我手上刚好也没有截图存证，好吧，那我就不追究这件事情。那但是关键在于说，主编来我的板上，然后就说我们党论坛从来没有封锁过黄世修先生，所以您可能是有些对我们有些误会。那如果你有什么意见，就欢迎投稿，然后就来向我邀稿，写一篇，就是把我的那些指证。论坛文章错误的那些文章集结成一篇稿件投给论坛。那既然这个论坛的主编都已经亲自来邀稿了，那我当然就是很高兴啊。他说，因为我就是想要把这些东西集结成起来嘛。好，我就花了一些时间把我之前指出他错误的都整理成一篇架构比较完整的文章，然后就寄给这个。开放的言论平台论坛，我就寄给他了。结果寄给他了之后，好像过了，这应该是几号的事？我想这应该是过了一两天，过了一天的事情，只过了一天。然后我就说，麻烦您刊登了，感激不尽。结果主编也马上就回复我说，好的，那我会跟我们派报的编辑，来跟您联系。然后过了两天，这个。论坛的编辑叫做就回了我信，就说感谢赐稿，那我们非常欢迎有不同意见的交锋，但是我们认为这个辩论应该要舍掉情绪，多论事理， 所以可不可以建议你说完全申论自己意见，就然后删去那些指责对方的那些用语，哦， 嗯哼， 那可以吗？哦，那我就回信说，我不觉得我有用什么情绪性的用语需要删除，哦，那所以请你们全文照登，哦，那这个文，就是文章的责任我完全负，哦，因为如果说你觉得这是人身攻击，没关系，我们就公诸给大家知道，看这到底是不是人身攻击还是 就是说，就是说黄世修，对，就是说如果真的人身攻击，表示黄世修这很烂嘛， 对， 那 他们可以 在下面，对， 就秀给大家看嘛，我也不怕，我就说我负全部文责，哦，然后 你就他们可以在下面写说本以上言论不代表本台， 也可以啊，也可以啊， 对啊，对啊， 那 哎， 那这个是三月过了两天嘛，所以是三月十六号的事情，然后。这个编辑就再也没有回我信了 啊！ 我三月十八号的时候还又回了一篇信，问他说：“Hello， 请问稿件处理的如何呢？我期待在论坛上早点看到哦。”他到现在已经四月七号了，完全没有动静。然后我在， 可是我记得中间不是有发生什么事情？ 对对对，因为我后来因为反正他编辑你不回我，那我就问一下这个主编嘛。我就问他说：“哎。”主编啊，这个我已经稿件寄给你啦，啊。你们的编辑说可能要修改一些东西啊，可是怎么好像过了好几天都没有动静？ 嗯， 结果这个主编他就回复我说：“哦，那我了解一下情况哦。”然后他就回我说：“哦，我们那个编辑说这篇文章太琐碎了哦，那有很多地方要修改哦。那因为我们最近。”论坛最近在忙着新书发表会，然后还有审很多的稿件，所以可能暂时没有时间处理这篇文章。哦，那我就说，主编可不可以就是你直接帮我看一看？哦，那如果其实也不太需要修改嘛，你就直接登上去就好了。然后主编就真的，他就很信守承诺，他马上就帮我看了。 没错，好像三分钟。 对，他就三分钟之内，他就和我说：“哦，这种水准的文章，我们不能看都在。”论坛上，三分钟这个超高效率审稿数，对，你看那个三分钟科学，每次都骗人，每次都超过三分钟，人家这个主编多有效率，三分钟内马上审稿完，说不够水准，刊登。 人家搞不好一目十行啊， 对， 那我就有点傻眼，我就说， 对啊， 我就说，请问哪里是不够水准呢？我那篇文章我。就是我真的就是查证各方的资讯，还上了韩国首尔社的官网，列出读表数据。我印象中大概有十几个参考文献，有凭有据。 对， 主编竟然可以在短短三分钟内看完，大概那篇大概我忘了有几千字，两三千字吧，而且还有十几个参考文献。这个主编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厉害。对，三分钟内就决定说，哦，这水准不够，我们不能看。我就说 我觉得这个 对 啊，因为你真的字太多，然后那个参考资料太多了，所以就表示不太适合刊在一个不需要这些东西的地方。 是这样子吗？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这个论坛的这个投稿规矩是不可以有太多参考文献的， 不能有参考文献。 对啊，因为这样子，你知道你现在造成 了 读者的困扰。 然后造成读者困扰，是不是？啊，这我真的觉得非常非常的抱歉。 哇，你这样，你这样打我脸，我每次写文章都附文献呢。 啊，是这样子吗？ 我从现在开始不能 够附文献。你看看你们这些科学人，实在是很讨人厌，你知道吗？我就跟你们说，你这些科学人讨人厌到一个极致。 这叫知识分子的傲慢。 知识分子的傲慢，霸权。 对吧？然后我就，其实我后来也催过几次主编啦，因为毕竟主编在那个位置上，那。论坛是教育基金会出钱成立的网站嘛？那他的老板是这个所谓的嘛？那我那篇 所谓的 是什么意思？ 我因为我那篇文章从头到尾就是在批判，把韩国这个计划扭曲，然后用一些错误的方法去断章取义。那这个我想说，可能主编这样子也是情有可原啦，因为毕竟。他在那个位置上，哦，那他这个网站刊登批判党主席的文章，这可能好像是大逆不道的行为。 我先问一个问题，你在国政有没有看？ 哎、欸，有啊。 哎、欸， 就是没有，我觉得这是文化的不同。我是这是文化的不同。 你那在国政看什么东西？ 就是在 其实我告诉你，不止我，不止我，国政基金会作为国民党智库、嗯，其实我们时常有很多意见是，就是政府方跟智库方，甚至国民党这边三方的意见是不同的。 其实智库的想法是跟其他人是不是跟国民党本身是完全不一样的， 也不到完全不一样啦、 啊、就 是会有不同 的意见。应该说智库本身是基于自己的专 业 去表达意见、啊、 对, 對没有错、嗯、因为其实不止我、嗯、像之前我记得就高铁财改案，其实我们智库的意见跟党团的意见完全相反、嗯、 对 对, 對那还有甚至是我印象中更早之前，我忘了是哪一个议题，也是，好像我有点忘了，好像是一位台大经济系的教授，然后也是我们智库的顾问还是什么？哦，林建福老师，他也写过一篇文章批判党主席过。对，所以其实这种就是基于专业而批判党主席的文章，或是批判政府的文章，在我们国民党智库其实是很常见的。那我们国民党智库其实也可以容许这样的言这种批判的言论出现、 嗯嗯、 但是可能论坛的文化不太一样，你其实可以去找一下，其实我后来好像真的找了一下，基本上你看不到任何批判党主席的文章、 嗯、 完全看不到、嗯、对啊，大概那我再度强调啦，这个当然可能主编在那个位置上他也是没有办法，因为他也是这个领人薪水，这个也是要养家的嘛、 嗯， 所以这种做法其实我们可以理解啦。那、 嗯、 只是说， 嗯、 我作为就是我作为旁观者，我觉得我有点为他抱不平，因为、 嗯、 主编他之前好像是我忘了是中的吧，就是他也其实是新闻界的一个资深的前辈、 嗯。 那你也知道，新闻界有所谓的新闻的一种伦理在。好、哦，那我相信这种用政治压力去钳制言论的这种手法，在新闻界来说是非常非常的厌恶的、嗯，而且这是非常，这是一种应该说这是一种耻辱。所以其实我是蛮为主编抱不平啊，因为他自己也是新闻界出来的人，然后接了论坛的主编这个位置，却硬要受到来自党或是来自本人的这种政治压力，所以 嗯。 一丝一毫批判到党、嗯、或是批判到新闻的文章都不能够刊登、嗯、我觉得这作为一个新闻媒体从业人士、嗯、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羞辱， 嗯， 对啊，我是这样想的。 可是他是真的有接受到党的压力吗？还是他本人，或是其实他根本就没有刻意的去筛选这些文章，搞不好是喜欢投稿到论坛的人，他们本身就是对比较支持 这当然是有可能， 所以说他们投稿的文章都是比较偏向的文章。 对，这有可能，但是 所以， 但是今天我去投稿了啊！ 你今天投稿了，对对对， 我去投稿，而且是 没有没有没有，这可能是个案、啊， 而且是 搞不好 主编亲自来我板上邀稿、欸， 嗯，对 对, 对, 对，那我就是当然说，哎，那既然主编这个非常的来我板上，这我感到非常荣幸、 嗯， 我就写了篇文章， 嗯、 几个字投过去了、 嗯， 结果却因为某些大人的理由。不能够刊登、嗯，对吧？ 对 那对啊，那我觉得理由，而且就很明显了。 对啦，可是其实搞不好人家需要的不是证据，不是不是数据， 指控很严重。 我没有指控啊，他们没有指控，我只是说他们需要的是一个可能比较连贯、比较完整的一个故事， 嗯， 这比较适合在他们的那个论坛上面发表。 我觉得 对不对？ 我觉得你讲的是有可能，我懂你的意思啦，就是说他在整个论坛的一个论述必须要是完整的。嗯嗯， 就是他想要看到的是一个让人想要读下去的故事，不是一个充满数据或是证据的一篇文章。就他觉得事实并不、哦、对，这样讲真的是， 你的指控太严重。 我没有啊，好，反正 其实 这是个可能。 你刚才说黄世修个案嘛？ 嗯，对，有可能是个案。 但我前几天也投了， 你也投了、哦。 就是前几天不是在讲福岛的食物的那个事情， 哦、 不是福岛食物，日本食物的事情。 对对对 对。 然后他们就 po 了一篇嘛，就是、 嗯、 也是啊，大致就是说辐射很恐怖啦，就是这种文章。 嗯。 然后其实在那前可能在他们 po 那一篇的前一天或两天我就写了一篇文章嘛，然后那篇文章后来也在三立有登，然后好像在另外一个论坛也有登这样。那我想说是大概目前新媒体也应该是算是最大的吧，我应该可以这样讲。那既然我觉得它上面有一些资讯是有问题的啦，那我的文章其实可以解答这些问题。 对， 然后我就投稿了这样子。 你又投稿？ 对，我也投稿了。结果两天之后也是收到，就是说我们的论坛稿警，请把这个作品投到别的地方。 可是 他们急稿是不是？ 对，电子媒体怎么会有稿警的问题？电子媒体它不是纸本版面啊。怎么会有高级的问题？ 所以我们听到了也觉得很莫名其妙。 对，这个也是可能他硬碟塞爆了啦。 硬碟塞爆了， 一篇文章是有几 KB 啊？ 不然我想不到别的理由啊。不是挤的意思，不是说他硬碟塞爆了吗？就大概是这样。 没有，他们可能没有办法，没有时间帮你挑错字啊。 提醒就是说，记得应该要扩充一下硬体了，好不好？ 现在已经2015年了。 对啊，不然你再用那种 1.44 mega 的那磁碟片真的不够了，好不好？我们提升到 giga 的这个程度，就是论坛应该有这个钱购买的设备了，好不好？就以后就不会有急稿的问题。 所以他对 对, 對他就是真的就是跟你讲说，不好意思，我们现在有点急稿，所以没办法看。 对啊，就很奇怪啊。 所以一般急稿是因为他们的版面放不下，所以就是急稿是不 是。 对，还有什么叫做急稿？ 我分享一下，这我有经验。我之前写的那个就是 P 那个朱立伦那一篇、我那时候投苹果的论坛、那你知道苹果新闻其实有纸本版跟那个网络版嘛？那其实苹果论坛的编辑，他大概在2个小时内就回复我吧，就说这个感谢会次大作、但是这个因为我们的纸本版因为已经排了其他稿，有稿几问题、所以可能没有办法刊登我的作品，所以但是他就主动提说，那是否您是否愿意将您的文章刊登在我们的网络即时论坛上？好，那这样就不会有高级的问题。所以你看，其实看，你看苹果新闻在处理这件事情上，就是非常的良好。就说，我们的纸本版的确有高级的问题，这非常非常的抱歉。但是您的文章，我们非常非常愿意刊登在电子媒体上。那因为电子媒体上是不会有高级问题的。对，所以。论坛它是一个电子媒体吧，它不是纸、 它没有出报章杂志。 对啊，那它既然用说我们稿挤，所以无法刊登你的文章，这种 所以他现在是把养殖户当外行人在 骗我。对啊，这是在骗外行人 啦。我看到的时候我觉得、有道理啊，稿挤、 我还帮他找台阶下哎、 糟糕， 你说硬碟塞爆的台阶下， 对，硬碟塞爆啦，是硬碟塞爆了，大概是这样啦，就是大概有 现在硬碟要怎么塞爆啊？天哪！ 而且其实我觉得这个理由实在太说不过去，因为他如果说像他之前回复我说，这篇文章太琐碎了，那我们需要比较多的时间来审稿，那拖你个3天、4天、5天，拖你个1个月这样子，拖到1个月好像就不是、就是说他可能觉得说，我们最近忙着其他出版的业务，所以可能没有多余的人力审稿。所以您的文章可能还需要一些时间处理，我们短期内无法刊登，这理由好像还比较说得过去， 还说得过去。 那你就直接讲一个说，我们稿挤，所以无法刊登，这是在骗小孩吧？ 对啊，对吧？ 而且其实，而且 你是小孩， 对啊。而且其实我刚刚讲那个理由说，我们目前没有人力，我们短期内无法审稿刊登，其实这个理由实际上也说不太过去。因为你看，从3月14号到今天，论坛每天都至少发好几篇的有新文章的刊登。 说不定他们这些都已经半年前写的 哟。已经半年前就审稿， 他们超热门了。 是这样子吗？ 可是这样可以符合时事，我觉得蛮厉害的。 对啊，就是在预言的那个效果。 不是， 半年前先预知的这些，终于排到了，刚好符合时事。有可能。 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整体工作效率的问题。我觉得论坛下面的编辑每一个都是那个效率都太差了，你们要学习一下主编 三分钟之内就可以看完3000字，而且十几篇的参考文献，决定这篇文章水准不够，无法刊登。那学习一下嘛，对不对？对，电子媒体讲求就是效率，你懂吗？ 不是你这样太刁蛮了、啊，人家说他没有空看，你也嫌；人家说看完了，你也嫌。 这个 人家都不想看嘛，不然你要怎么样？ 没有没有，我是要帮主编说话嘛，对不对？我也要帮他找下台阶啊，对不对？ 是是， 对对对， 好 了， 我觉得 说结论是。 结论就是说，欢迎大家投稿到。 不是啊，结论就是很奇怪，为什么两篇刚好都有事实跟证据的文章都被退稿？是因为事实跟证据的关系吗？还是因为 你又在指控人家？ 我又在指控啊！就是巧合，你们两篇文章的共同性，第一个是讲，就是第一个都是支持核能，是不是？ 也没有到 也没有、 欸、 我的文章没有 只有澄清一些问题而已啊。 对啊，你们也只有点出其他文章的问题嘛，或者其他人的 問題。哎、欸，我确定一件事情哦、喔，嗯，我那篇文章因为里面有批到、嗯、有批判到， 嗯， 所以可能你可能可以讲说有些政治压力。你那篇文章有批判到？ 我那什么都没有啊， 没有吧？ 可能周渝民的老板这个名字就等于批判 、哦，是这样子吗？ 我想到别的啦，不然呢、欸？ 因为我想说，如果是因为批判到，比如说那个不能讲的名字、嗯，虽然我们已经讲了很多事情， 对啊，欸、 那还有道理 吗？到时候 你的文章， 我们这一集真的能播吗？ 这集应该有很多逼， 不能播 可以一定可以播，只是要逼很多次而已。 你们要考虑一下那个 YouTube 买个广告，这样比较不容易被检举下架。 没关系，被检举就算了。 对对啊，那我们就刚好趁机歇业这样子。看看你们的论坛到底想要标榜的是什么啦？ 对啊， 我的意思是 说，如果你标榜的是中立的话，你真的是必须要把两边的言论都刊登上去吧？ 倒也不必啦，就是我们上一集已经提过了嘛。 啊、 我们上次不是有提过平衡报道这件事情吗？ 哦，怎么样？ 也许我们的证据力不足吧。 我们的证据力不足，你们的证据力不足不是我们，我没有投过稿。 不，我的意思是说，可能我们的文章证据力不够嘛，所以不够平衡嘛、嗯。 等一下，你确定吗？我觉得我看其他文章从来没有看到过任何证据、欸。 对啊，就是不符合，我们可能不符合它的标题啦。 不符合他的标题吗？ 我是这样觉得啦。如果你一开始就标榜说我们就是为特定政党服务的平台，那这我没有意见，那我也不会去投稿。但是论坛他是他自己标榜他是一个公民的开放的言论平台。我念一下哦、喔，他是说他投稿那一页，他就直接第一句话就写明论坛是一个开放的平台。欢迎各位网友投稿、嗯、然后你在关于论坛的那个简介里面你可以看到说、嗯、论坛我们应该讨论文化，欢迎辩论政治、嗯、这个策划经济必须谈谈民主、嗯、好好思索哲学、嗯、我们期待您一起、嗯、你我讲这块土地、嗯、还有这个世界和我们的时代、 嗯、你讲一下讲好讲到时候逼到死，知道吗？ 对啊，我觉得我看到这边这些文字，我都觉得非常非常的感动。虽然说我也不知道在感动什么，但是你应该相信它是一个开放的公民言论平台啊，对不对？ 对， 对啊。 我想， 我发现答案了。我知道答案了。我刚刚很仔细听，我发现它里面说就是一堆东西都可以在上面刊登，就是有一样东西不能刊登。 对， 是什么？科学。 因为他没有提嘛、 欸，他没有提，他不准你放科学的东西在上面。 辩论政治、经济、民主、哲学，对，好像没有科学哦， 完全没有科学。所以你讲到科学就直接 out。 没有，我刚才想说，可能有一个理由啦， 嗯， 就是我跟黄世修都还没有满20岁， 你们都 是 20岁， 所以不是公民吗？ 但你们没满20岁， 你说 不然还有什么理由呢？就是因为还没有满20岁，所以还没有成为公民，所以不能投稿。 他怎么知道你们？他们有问你们年龄吗？ 没有，我看起来就是一副有赤子之心的样子吧。 对。 可是你觉得养殖出那个样子算是有赤子之心吗？ 看起来不像 吗？我没有吗？ 我不知道啊，不知道， 我不知道了，真的没有，我没有那种答案啊，没有答案、只是就比较感慨。 对啊，其实我们不能在这边不能够下任何结论，因为我们的样本数不够。 对，所以我刚已经讲了，就结论就是欢迎大家投稿。 对，我觉得在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如果你们也很好奇为什么这个叉叉论坛认为养殖户跟黄世修先生他们的文章被退稿，你们也可以一起投稿看看。 对。 对，就是请，但是唯一的要求就是附上证据， 对， 附上你的数据， 对， 欸，其实不能这样啊，如果都附上数据，那他放了一两个，他就可以标榜说，你看我们也是附上，也是那个同意附上， 很好，很好，很好啊，那不是很好吗？ 嗯， 我真的就是诚心啦，就是说，我建议大家真的就是，如果大家想要写文章的话，就是欢迎，就是我鼓励大家去投稿，那如果大家又被因为挤稿的理由推荐的话呢？那麻烦就是截图给我这样子。 我们到时候可以， 我想要累，因为现在目前只有两个嘛，我们想要看可以累积到几个， 累积多少个。就是呼吁大家也一起投稿。 对， 然后拜托，但是一定要附上数据。 对，一定要附上数据。我们想要知道，就是说数据到底要花， 就是科学到底是不是就是否决的？第一个条件， 对， 否决的理由 是不是看到科学就删掉？ 对，看到科学数据 也不会啊， 不会吗？ 台湾手冢治虫也PO蛮多的啊。 台湾手冢治虫是谁啊？ 你说那个什么台湾漫画月刊的主编吗？ 对啊， 就只卖了一期，然后就休刊，不倒闭的那一家吗？ 那是卡神支柱的那个是不是？ 对， 好像是， 对 对对对对。 哦， 对啊， 为什么只放一期就倒闭啊？ 因为 我觉得你去看那一期 内容， 你会知道为什么会 这样。是因为内容太烂，是不是？ 这我们就不予置评这段黑历史。 对，不。我觉得没有人会接受那种没画刊的，基本 上真的、哦。其实我没有看过，所以我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就是他基本上画的那个水准真的是蛮，就跟内容已经没有关系了，就基本上画的内容就不够了。所以他当时的销售量就真的非常的差，这样，就跟政治立场大概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 可是，一般来说，漫画不是都会封起来吗？ 可是有人买了、 啊，口耳相传，你知道吗？ 就是有人买一本，就是是地雷，不要买。 对啊， 真的，我觉得 已经 不是用地雷可以形容的。 就是对于漫画这种东西的亵渎，是不是？ 对， 差不多是 這樣。当时大家就这样讲，大家当时就讲，大家就说可以不要叫台湾画刊吗？ 原来如此， 好像叫台湾漫画吧之类的。 台湾 漫 画 月刊，台湾漫画月刊。 对啊，就是可以不要叫，就是不要冠上台湾嘛。 这个东西已经不能被定义为是漫画，不可以不要冠上台湾，是不是？ 对对对，他们就觉得说这根本就是。 好，我懂了。那台湾总统自从为什么要，对吧？他有他 写了50集的那个绿能啊， 哦、 不是吗？他写50集绿能，我印象中他也有一些 系列，对不对？ 对啊， 但他有他有附 印象中 证据吗？ 我印象中他有附一些东西， 他有附一些什么证据是不是？ 没有，他多写的文章其实他一直在鼓吹所谓的分散式能源，就是讲白一点就是自己的电自己发了这样子。其实我赞同这个概念啊，但是所谓的分散式而且是间歇性的再生能源，它就是没有办法取代核能跟火力当替代啊。但是文章从头到尾都说，哦，好像我们只要把就是各自都发电，然后我们只要把电网架起来，所有这个电力调度的问题都可以自动的解决。对，然后他完全不提说，万一没有风也没有太阳的时候，你分散，对啊，你都分散啊，可是。所有地方都发不出电来，怎么办？他从头到尾都不谈这个问题。 其实我根本就不关心这个间歇式的问题耶，我只关心一件事情，就是说他家有没有装。 据说我不知道，我们也逼问他很多次，可是他从来都不敢讲说自己有装这样子。 对啊， 真的， 因为基本上这种理念的人，我觉得秦超很伟大、啊。那他应该示范一下，告诉我们说他加装了之后，然后把台电切断之后，他过得衣食无余这样子。那我们就相信啊，其实这个就是非常好的证据啊，就是表示我们这些人都是在说谎嘛。就是说我们都说不行啊，可是他做到了、啊。 对，那不是很好的打脸吗？那为什么他没有？就我比较关心这件事情、啊，就 是 至于那些什么没有风、没有电，或者但这些说明都是我们想要恐吓的话术啊，对不对？ 哦， 对啊，没有太阳就没有电，说不定没有太阳还是有电啊，对不对？ 没有太阳 有可能啊， 用手电筒照吗？ 有晚上也有月亮啊，对不对？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他只要能够证明他装了那些设备，然后他不需要台电，他也可以搞得下去，那我就相信他嘛。那他不装，那问题出在哪里嘛？ 嗯， 对不对？我觉得就这么简单啊。 嗯。刚世修好像讲什么？ 我没有啊，我讲大概也是类似的观点啊，因为其实他一系列好像有40篇吧，哦，这也是非常非常不简单。 我记得是50集，我记得是50集，就一整 年50集，一个礼拜。 单就能源思考题是40篇啦，好像还有其他的能源 XX 系列，可能加起来比较多。 他真的就叫做能源 XX 系列哦， 类似啊，我们都这样称呼啊，能源 XX 哦。 反正因为你也知道吧，okay. 论坛的。很多东西都是叉叉 X X 嘛，政治 X X 嘛，社会 X X 时事 X X 嘛，对， 嗯，我觉得现在 X X 这个词有点糟糕，哎， 就是又被弄坏了， 又被弄坏了， 让我们一起来 被弄坏了，你不觉得很多词都被弄坏了吗？ 对啊， 就我们还剩下什么词可以？ 我们还剩下什么？我现在就别人问说，哎，晚餐吃什么？我都不能讲，我要好好。我觉得很丢脸。 哎，你搞不好可以把你讲的过程写成一篇文章投稿论坛啊。 搞不好还被坑。 你不觉得这是非常非常生活化、务实、贴切生活的题材吗？生活， 你就可以突破洗稿的问题了。马上就从夹缝中窜出了，对不对？ 不错不错。词穷了。 是没有啦，我觉得太 急除了 X X 以外，好像也没什么好讲的。我觉得我的想象力可能不太够啦。 Hey, 大家好，我是 Mike。这次我们跟世修聊的其实有点久，总共大概录了一个多小时的内容，所以我决定为了不要让大家听到快要睡着，就把这次内容分成上下两集。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已经逼到快要疯掉了，相信你也逼听到快要疯掉了，所以。先让大家休息一下，明天同一时间晚上8点，我们再来跟世修一起洗洗脑，拜拜。